锵锵三人行，各位，给大家介绍，这位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尹红教授，原来来过我们这儿。这位是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员张子卫老师。 张天卫。 张天卫，哎，我怎么把你想成一张子什么的？张天卫啊，大侠的名字。今天看见这架势，肯定有观众说这是什么情况啊？没错啊， 出情况了。 哎，是有点情况。这个情况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一连这周一连四集，从周一到昨天播对这个王朔老师的这个聊天啊，确实反响极大呀，这个极大的大到超出了一些人的承受限度啊，而且呢，这个确实啊，这个在社会上好像闹出点问题，但是啊，不是王朔的问题，哎，反而呢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啊，这个张先生，我看了你在北京青年报上批评我们，一个是凤凰网站，所以大家这个网站和电视啊。凤凰有一个网站叫凤凰网站，凤凰还有一个电视台，凤凰电视台锵锵三人行节目，他就提到了这两个节目，对吧？哎，对我们提出了这个批评，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张老师找来，哎，你批评批评我们。 我这个该批评的那个文章都批评完了。 对，你给 我先需要澄清一下，就是我的那篇文章针对的仅仅是这个锵锵三人行里边的关于这个一些口头语的问题、脏字的问题。 嗯， 其实那个凤凰网那个节目那个直播我也没看， 嗯， 所以那里边的一些牵扯到大家议论的一些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 嗯， 我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这个王朔有他的语言风格，可能他平常聊天的时候也就这样哈，他尤其北京人其实口头语是非常丰富的。 一个俚语的这种，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媒体在播出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文章里表达的那个意思了，就是媒体在播出的时候应该做适当的处理。 嗯， 现在就是感觉是这个没有来得及，或者说因为他可能那个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要王朔那个语速和那个语流，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抠出去，可能他会影响到这个节目的流畅，是不是你们出于这个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是觉得即使是在技术上有困难。但是我这么播，我觉得 没困难，我们这什么都承认，没困难。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倒不是说写的啊，确实是特别值得聊。所以为什么今天请尹红老师啊？我们这种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呢、啊，就现在的这个时代变化，你比如说20年前在电视上不能说的话，现在在电视上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啊，都在理儿，但是这个理论呢、啊，在我们每天干这个节目剪辑的工作的人身上啊，我们有时候确实会碰到很多迷惑，就很多犹豫的现象，有时候就犯了规了。所以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挺好聊的一个事儿。哎，尹老师谈谈你的看法。 因为电视这个媒体比报纸的还不太一样，严格说它是没有任何接受门槛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要做一个，确实是需要你做一个抉择。你是为了增加收视率，保证这个人物的完整性，还是说我的媒体还是多多少少你会觉得我要委屈一下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让它更符合 社会规则。所以我们的剪辑师整天的心情就是忍痛割爱，他整天干的就是这事儿。 而且刚才你说的，你说我们一不小心就犯规了，现在有个很大的一个程度，就这个规在哪儿？我这文章其实也提到了，大家没有共识，没有一个公认的禁忌。那所以如果有一个公认的禁忌，我知道这条线我不能踩，这个规在哪我就知道。 其实这种关于道德啊、风尚啊这种规啊，全世界它都相对比较软，因为这个规啊，它是环境不同， 而且一直就存在争议。 对，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评的人不同，这个规就不一定完全一致。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呢，现在问题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机会讨论。其实比如说今天这个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们要来讨论，找到一个虽然它软，但是我大致会有一个圈，在这个圈子以内咱们觉得它是合法合理的，在这圈子之外它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规一定是由法律来定，比如说假如说有新闻法或者有什么其他法，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媒体从业者的默契。 你说这个我倒是说啊，他这个讨论非常好，把我给逼出双重人格来了。所以我就在哎，这件事儿在社会上种种的议论我全知道，里外我全知，现在我就兜底儿跟你们说了。就是说啊，这个一个这个电视节目和这个网站呢，它还是两回事儿，对吧？所以说呢，现在我发现这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啊，我们这个凤凰网也在网，大家详情可以看凤凰网啊，发了一个信，就是吸取深刻教训。他就说他当时啊，在我们录锵锵三人行的前一天，王朔老师呢到凤凰网那个新闻会客厅这个节目聊了很长。所以凤凰网我发现啊，什么都快。他说他当时直播 就很多这个来不及就删减就出去了，但是一发现有反应有问题呢，他也快，马上就拿掉了，然后一发现有弊病呢，他也快，马上就写信了。但是就是所以，但是为什么我就发现呢？传出去之后，有些事我们也多少宅在自己，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是我先说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就很多网上的这种东西哈，大家可以去看，为什么底下写的是王朔在《锵锵三人行》里这么说，但是画面上只有王朔一个人啊，咱这节目是仨人啊，所以他那个很多话呀，是他在那儿网上那个说的，在我们这儿没有，而且讲老实话，就是凤凰宽频上，有我们这一连四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大家都可以调出去看，我倒还感觉啊，话题是正大光明的。还真的就是说，比如第一集讲这个国共两党军官子弟的生活和他们后来的命运，第二集讲战争史，第三集讲语言文学，很多这个方言之间在小说写作的运用，尤其是昨天那集最干净，昨天那集也挺逗的，我们把每一个疑似脏字的啪啪啪全都消了，所以大家听着王老师说话的都是这路子，所以是什么问题呢？我就觉得啊，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跟大家说的，网络上说的很多个那些个是是非非啊，我就觉得挺奇怪，就是说呢，他们那一问我一听，哎，怎么我节目里没有啊，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没有，但是呢我不能说你是假的，就是他确实我耳朵里有这个印象，你知道吗，我就是在哪听说过呢，后来我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录影棚，就咱们这儿录制的嘛，那录的都是像你说的，他公众媒体最后剪辑嘛，再播出嘛，按照我们的话题要求，但是录的当件，比如说咱们待会儿去广告，我有时候我要是把去广告的时候我跟嘉宾聊的话拿出来要能播的话，那就拍案惊奇了，这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他是没有播出的嘛，但是问题在于那天呢就在这个外头有闲杂人等，有不定什么媒体的记者，哎，我觉得这记者也挺奇怪的，他讲这四集正大光明的话题，你报纸上怎么不提呢？你干嘛就说他骂了这个是什么，他骂了这个是什么，你就关心这个呢？所以昨天我们组内部肃反扩大化，说以后录像啊要清理闲杂人等，提高保密级别，不能说不靠谱的人怎么来的都，所以是这么一个问题。好，我说清楚了这些事儿，我就说呀，你提出的这篇文章的确啊，我就特别想聊聊，你比如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脏字的这个问题啊，我就发现到北京以来啊，碰见你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些嘉宾口中啊，他带有某种类似于俚语的成分，而且有些话呀他在变化之中，比方说啊，怎么说呢，我举个什么例子，比如说咱们通常说牛那个什么，就牛叉对吧，实际上我们主持人呢就说牛，但是你说这个到底能不能按照他原来那个说呢，这个算粗话吗？ 当然算了， 算粗话。那再比如说好像说这孙子， 你要是我觉得这后边这个比较 这小子，他另外他有时候我们具体会碰到这小子这孙子， 问题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要这个，你说这孙子如果没有实质，如果说咱们没前后没有语没有语境，就说这孙子怎么怎样，那我觉得好像你还可以斟酌。但如果你前面指定了一个人，你再说的时候，那这个不是说你公共怎么看了，而是那个被你说的那个孙子怎么办啊？他就该不该不干 了。他在媒介管理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这是一个虚构人物，他是在故事情节里面的，说这个就介乎于脏字，还不是属于直接的这种脏字，比如这孙子啊这种话，问题不太大。在虚构类的作品当中，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两个人说一点稍微的粗野一点的话，就是说粗野语言，它还不叫纯粹的脏话。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真实的名人，从国外的管理经验上也，比如说是你窦文涛，你要说这句话这个字儿。 对， 那就应该说就要给你删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社会公众有引导作用。 我们会 认为你说这句话，你说这句话可能就有人跟你学。 还有你发现有时候捡起来特别逗的地方，就是这个鸭，它在这个北京话里啊，非常迅速的在一句话里出现，成为一个类似于的的这个语气助词。可是细考，我打听了一下北京人，我说这鸭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啊，就是说是丫头养的。 没结婚的女人生孩子，生孩子， 这是过去过去年代文化里的一种啊，私生，你要说私生子现在要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在那这是一个旧道德下的一个 这种很歧视的称呼。现在虽然说你说压，虽然像你说的是他已经变得用的很普遍，但其实还是蔑称。 嗯， 你比如说我对我一个很尊敬的人，我绝对不会说那压如何。 它还是一个粗鄙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呢，它是这样，现在在孩子们，尤其是特别小的小孩，他可能在正常的交往当中，交往经常都会出这事。如果说他完全是无意，他对你也没有蔑视，他就是顺口出来的。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在公共媒体当中，我们要引导语言对别人是一种，因为你是一种交流工具吧，我们还是尽量的是一个尊重性的方法。 我好好的事请教你们，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啊，这个有为什么我老强调，就是我们第一线的人呢、啊？因为他真正是面临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语言变化、心理变化，所以我们处理的是特别具体的问题。你看那天他们还说像有些地方引用，比如说一位比较粗豪的军人啊，他的当时甚至可能是一位大将军书上登的讲的原话，他是他一种语言色彩。你比如说，这打的这叫什么？这打的这叫什么男性生殖器的仗，对吧？那么，这像这种是不是也要把他的这个给拿掉？ 当然要拿掉。如果说你要作为一个就是刚才尹红老师讲的，如果你在电视剧里塑造一个人物，其实塑造人物也不行啊。如果说到这儿也不行，但是就是在你如果你塑造一个人物，你为了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他可能尺度就会比这个人物在公共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形象要宽松一些。就好像说我们电视剧里的人物可以抽，那个主持人可以抽烟， 他说在这蒋介石叫娘西批。娘西批，但是说江浙话是很脏的一句话。 但是窦文涛在这就不可以抽烟。 对，那天你看我问了一下文道，我说你们香港对这种问题咱们该怎么看哈？香港说啊，就说像这种比如说出现在俚语当中的一些这个脏话脏字哈，作为公共媒体要衡量是怎么衡量呢？跟咱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就咱们更多的是说文明礼貌，就是说这个会教坏人。他说的，在他看来呢，他倒不是一个教化人文明礼貌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有人感到受到冒犯。 那如果说你要是一个特定人群的一个频道或一个电视台，那可能你就只要满足这部分特定人群的要求就可以。 嗯， 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就是我曾经举过那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乐队到美国去参加金球奖，他说了一句其实还不是应该不是很脏的话，他说了一句，然后这个有美国国会议员就很愤怒，说这个金球奖是向全美国直播的，那么少年风也在看，这个乐队不可以来说这种话。其实美国那些摇滚乐队那高兴什么不说，对吧？ 是是是。 可你在你的演唱会上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边，你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买票进到这个演唱会的人来，这些人就是来看你的，包括你的脏话，那么没有问题。 这个很正常，比如美国的，我们说还不完全是公共媒体，就是凡是开路媒体，就是你的开路没有不设观看门槛、接受门槛的媒体，一般来说，我们在道德在这个社会风尚底线当中都取高不取低，所以取高就是说。哪怕是社会当中有少部分人受到冒犯，其实文明礼貌就是保证人不受伤害、不受冒犯的嘛。那么你一定要取高端，就它跟这种纯粹的付费频道、购买频道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媒体之间，它的美国也是这样，包括它的五大电视网都是商业电视网。但是，如果说是在黄金时段出现了脏话，明显的脏话，包括什么漏点啊，这种事实，那就一样要受惩罚， 所以 一样要被罚款。像你这个，你们没人罚款， 我自己掏钱请大家吃了顿饭。对，你说的是，但是你看，你像我呀，实际上做的时候，它还有另一个标准，就是说呀，实际上呢，往往会出现。你像我自己坦白，取低不取高。你就好比说，我为什么我说你这个评论很深刻呀？触动了我的双重人格。我觉得这为什么挺值得聊哈，就是你要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发现呢，有一个私下里的我，私人生活里的我，这个私人生活里的我，你比方说好比说王朔，对吧？讲老实话，在这个私人生活里的我还挺喜欢他，对吧？当然我喜欢他跟那些是是非非没有关系，那我一不了解二不关心，我喜欢他有我的理由，对吧？但是呢，这不值一提。我就发现呢，我还有一重人格，就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啊，实际上是在扮演一个受雇工作的，就拿人钱你得守人家的规矩，对吧？哎，这个东西里边有一部分是跟生活里的我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得给规矩管着。但为什么我讲这个双重人格啊？有时候两者之间呢会发生问题。你说这我就讲深了哈。好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啊，我喜欢王朔的理由之一，跟那些他讲的观点内容其实都没关系。就是像我们呢，其实我不算会说话的，我跟你讲，但是我绝对是一个说话艺术的欣赏者或者爱好者。我特别喜，就是他的这个语言，你比如说他能在极短的几分钟之内哈，你从另一个角度，你先别关心大家说的不好的那些地方，先说这个，就从我这个书呆子就看，它包含了这个理、事、情、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呢，一下子就叫北京话说就晃了话了， 被蛊惑了。 哎，你说这个，我原来是这个《锵锵三人行》的忠实观众， 嗯， 原来我一直认为你是最会说话的。后来那天我看了那个《锵锵三人行》之后，我发现王朔是最会说话。 我跟你说，这个生活中我的朋友们比我能说的多得多了。我觉得我最大的滋养啊，就是我整天能听他们说话。所以说，你比如在剪片子的时候，那个狠豆丝字一闪念啊，那个生活里的那个我呀，就蹦出来了。就是老觉得要尽其所能的。实际上你也注意到，我们做了技术处理，很多的话实际已经剪的我很就，但是呢，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他们能不能容忍呢？这个能不能接受？就像你说的，实际上一直处在有时候一种犹豫的境界。哎，但是现在事实上播出来一看，你看就可以表明，就我刚才说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觉得受到冒犯。 其实我看节目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享受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把话说得这么有意思，而且王朔的那种看书之多，然后他的那种反应之快，那种思维之活跃，都让你觉得，哎呦，一个人说话可以说得这么有意思。我记得那天那个文道坐在这儿， 嗯， 然后就看着这个王朔，那个都已经进入那个最快的状态了，可见他那个语言的魅力是非常强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技术上不能处理，把这期节目停播了，真的我也觉得挺可惜的，让大家都没有看到一个精彩的这样一个语言的魅力。但是问题就是，我之所以就是比如说要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要写一篇文章，并不是我受到了冒犯，不是我受到了伤害， 对， 而是说你按一个社会的高线标准来说，你觉得可能这有点问题，是这个，是我觉得是 对，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内心的那个就老觉得就有点好像就像有些那个搞艺术的，对吧？就觉得哎呀，某些因为这个艺术粗口在艺术这个范畴内是可以讨论的，对吧？哎，某些粗口、某些原生态的东西啊，这个才有力量，这个才够味儿，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双重人格之间打架了，我自己觉得。 所以为什么这很正常？人都是多重人格的，你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比如说，我经常有朋友说，最爱骂脏话的是什么时候？自己开车的时候，一看见有人在强塞车啊、撞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一般在车里都骂。但是呢，这个人有可能在平时的跟你公开交往的时候，他是不骂人的，从来不骂人，但他在车里会骂很脏很脏的话。所以这种状况就是说，人公共空间环境不同，私空间和公共空间环境不同，你肯定处理。 我就发现，就是说我在这儿做的这个人呐、啊，我做了8年这个节目哈、啊，我就觉得啊，真是这种规矩啊，能造成一个新的人格。老实讲，我私下里看我这个人格，不是特别喜欢我这个人。其实跟我生活里不完全一样，但是我就发现他已经如此内化到这样的程度。比如说，一个主持人就我绝对可以一个脏字都没有，而且我绝不觉得拧巴。你知道吗？其实是被训练的，实际在生活中完全不是这样。接着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商业媒体分不清楚，我们就是越是公共媒体， 对，我们本质上是商业媒体， 对对对、这个东西很难分得清楚。但是我始终有个感觉，凡是这种开路的没有门槛的这种媒体，他在承担责任的时候，他的的确确要承担一些自觉的一些。 那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你对现在充斥在电视荧屏上的内容啊，有你自己的什么感想吗？ 应该说总体上来讲，我们的电视节目还是 光明灿烂的， 还是健康、 我就是，其实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脏字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个东西，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而且那些更难被意识到。你比如说，这个我曾经也是写过一篇评论，批评一篇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他们报道是什么呢？是说那个在一个外地发生一个车祸，死了7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北大学生。就是他那文章里写的说，一共死亡有7名死者，其中1名是北大学生，其余6名为普通游客。 这个东西就是说，后来我写的文章，这种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说，这样的一个分类方式是不可以的。这北大学生和普通游客之间是怎么这个分类方式怎么是这样分的呢？当然，他是为了是纠正他原来的就是原来的误传，就是、说死了三名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为了误传那个纠正那个误传，所以用了这样一种分类方式。但这个如果说你要严格的说起来，他是在带有某种这个歧视性的一种说法的，就是北大学生是一类人，而那个人都比那其他人都比较普通，但是是不可以的。但是在中国的媒体，我觉得咱们把太大的精力可能投入到一种、对政治的这种尺度的严守啊，大家都很注意，也很严格。但是另外一些东西，就除了这个脏字之外的，其实一些所谓在西方叫做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可能 他因为有加上一个北大和说，你说有一个哪儿的一个打工者，哪儿还有一个什么，他不用引起关注。你说有一个北大学生，他引起关注，所以他就不顾及那个是不是有歧视，他就会把这个词儿单拎出来。 就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电影叫这个张扬新拍的叫《落叶归根》，里边郭德纲演了一个劫匪， 是 说的是河南话， 是也听说也 有人就河南人就提抗议了。按说你说这个导演会很冤，说这个全国这个这么多这个人地域的人，我总得找一个地方说河南话不行，说河北话是可以吗？说湖南话可以吗？但这个就是如果说有一批人有河南人确实提出抗议的时候，你还就得正视他。 怎么好像就是我问他一下，他们香港那方向的人说，现在存在一种争论，就媒体的这个角色究竟是什么？有一种基于就是说媒体感觉就是上帝，人民的教师，什么都管着，什么都得把着，对吧？你要负责任，对吧？但是还有一种呢，认为媒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会他应该尽量追求如实的去反映。比方说，好像生活里有所谓粗俗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要按照咱们这么说，按照最严格的保守道德标准来要求，你比如好比《锵锵三人行》这种节目哈，我就那天想，它会变成一种雅言。你想这三个出来，这位先生讲，这我们当然不是表达对他的歧视，但是我还是要谈一谈，我的确对这个地方的人有一定的看法，就会变成这样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媒体的行为有两种判断，一种是积极的，还有一种是消极的。就是我觉得媒体并没有，他不承担积极的去改造社会的责任，你也做不到。但是你有个消极的，我不把那些不应该呈现出东西，不应该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你要守一个消极的。 但是问题是，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定义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 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啊，我积极行为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去主动去纠正别人说话，你管不了他的客厅，他的命令你怎么管得了？但是我把这个词下去。